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53集，信天成原地复活，坐在地上看着自家帮会的倒霉玩意儿。 镜子。 镜中人也爬了起来。 你对别的帮会有没有想法？ 啥？我不走。 江晨扫一眼时间，发现他得走了，便望向方景行。几乎同一时间，方景行也看向了他。 是不是要下线了？ 这是在意，因为在意才会清楚地记得见面和分离的时间。江晨看着他，后知后觉发现了这个以前没怎么注意过的细节。方景行见他沉默，怎么？ 没什么，晚安。 方景行急忙叫住他，把人拉到一边。我明天去看你啊。方景行伸手抱了抱他，晚安，好梦。他望着江晨的身影消失，回到穆家锁他们那里，等着后面的队伍。结果几大帮会的骨干做完一轮，没人能开得了剧情。就在这时，飞星众目带着他的人和顾问终于到了，穆家锁他们便等着这批人做任务。飞星众目身为顾问的临时雇主便和他组在了一起，二人运气不错，恰好接到这一环任务，过来放狗同样被关在了门外。穆家锁几人惆怅，带着他们来到大树下，等着剩下的人全部失败告终，便起身离开。刚出小院没多远，只见路旁的草丛突然窜出了一个黑影，停在了顾问的身前。顾问盯着黑狗，黑狗也望着他，蹭了一下他的腿，对他呜呜了两声。 竟然成了， 这就好排查了。因为顾问不喜欢打本，剧情任务也做得少，方景行立刻猜到了关键点。 是赏金墙。 赏金墙的机制就是不用从低级的任务开始一点点往上爬，而是可以任意在已开启的内容里做选择，这个已开启是需要人打的。陈星应援单人赏金那一栏大部分都是精进联盟开的，顾问是其中的主力。穆家锁几人连忙围住了他。 你单人赏金接的什么任务？ 应该是低级的，咱们的人一接就接高级，没打过低级的东西。 没错，你快想想有你开启的低级的任务。 早忘了。 单人赏金如今仍停留在八级顶端上，一级20个任务，每一栏都有5个水平的小任务，加起来足有700-800个。他开低级的任务一般就是随意选，压根不往心里记。方景行无奈。 慢慢试吧。 众人也没别的办法，便原地解散，组织人手去打单人赏金。方景行也打了一下，目前看队伍里有一个人满足条件就行。江晨一向不耐烦打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只能他来。他玩到12点下线睡觉，转天早早起床吃了饭，他认真收拾一番，愉悦地出发了。江晨本以为他还是中午来，便按照往常的作息吃了早饭出门散步。这时一抬头就看见了方景行。 联盟男神只来了两次就已经和冰冻小组的人混熟了。江晨站在门口看着他一路孔雀开屏的过来，停在了自己面前。方景行含笑望着他，这回终于不喊舅舅了。江晨，早安。他穿着修身的风衣，头发温顺地垂在眼前，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水味轻轻地飘着，极淡，不含半点侵略和张扬，既润物无声又带着钩子，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江晨不得不承认，找这样一个养眼的男朋友确实不亏。 早，吃饭了吗？ 吃完了。他也打量江晨，江晨是要出门散步，已经换好了外出的衣服，休闲外套和牛仔裤利落简洁，衬得两条腿笔直而修长。最要命的是他下面踩着双短靴，有些野性的短靴搭着他冷淡的神色和带着点玉的泪痣，看得方景行的心跳都快了好几拍。 怎么来这么早？ 想让你一开门就看见我，惊喜吗？ 惊喜。 二人并肩下楼，到了小花园，五只鸭子早已翘首以盼，见到阿爸立刻嘎嘎叫着围上来，热情的不行。方景晶秒懂，还没喂他们啊。江晨点头，以前天气好，他早起会遛一遍鸭子，喂了食再去吃饭。如今即将入冬，早晨温度低，天也亮得晚，他便换成了早饭后再出门。二人一起喂了鸭子，等他们心满意足地吃完，便带着他们遛弯。方景行见他们又排成了一条线，在后面一摇一晃地跟着，又看看身边这位淡定的封印师，感觉画面怎么看怎么好笑。你出院会带着他们吧？江晨嗯了一声，想起了一件事儿。 嗯，可能会送给程岩两只，你要吗？ 方景行下意识想给一句我还用药吗，但转念想想，这话里同居的意思太明显，放在现在说既不合时宜，又有些自我良好似的唐突。因为他并不清楚江晨对他的感觉，虽然他也很想弄明白自己在江晨那里的好感度究竟有多少，但知道这事儿急不得，江晨肯同意和他试就让他很满意了。 行，先放你这里，等你出院再说，也让他们能多待一会儿。 话题既然说到这儿，他便问出了一个很关心的问题。 我上次听秦组长说项目结束你就能出院，什么时候能完？ 江晨略过七号的特殊身份，简单地说了说目前的进展。方景行听得心惊肉跳，他知道有失败的，但没想到成功率竟然这么低。总共十个人，解封七个，只活了两个，尤其是江晨过后一连死了五个，他光听着就是一阵后怕。等回过神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握住了江晨的手。江晨看向他，方景行勉强维持着温文尔雅放开了他。 刚醒过来是怎么样的？ 江晨沉默一下。 醒了把病治完就好了。 骗人。 反正现在没事了。 方景行看了看他，没有再问，继续陪着他散步，慢慢消化心疼。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